像毒药，在夜雾上空缭绕，怪异的盘旋，如幻梦带来的带走，心情已破碎，让什么来疗伤的解药，无依又无靠，在乎你给我一个拥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在乎你给我一个拥抱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在乎你给我一个拥抱。今天就这样，给自己知道日落，明天会如何，为自己找到一个解脱。全部化作沉默，太多的抉择，一下子突然灰飞烟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在乎你给我一个拥抱。啦啦啦，啦啦啦，在乎你给我一个拥抱。像毒药，在烟雾上空缭绕，怪异的盘旋，如幻梦带来的带走，心情已破碎，拿什么来疗伤的解药，无依又无靠，在乎你给我一个拥抱，啦啦啦啦。